俄罗斯的网络杂志《雷姆区区》近日载文介绍了我国在经济强国建设中天天不断取得飞跃的事实。